中，让心跳像是夜火燎原般的汹涌。 这一刻，让命运也沉默，让脚尖划过天和天，地和地，缘分的宇宙。 一二三，牵着手，四五六，抬起头，七八九，我们。 狂欢， 速度加快，不能放慢。Oh yeah， 变身成为飞叶般的耀眼的光环， 执行千里影，用不比驰骋于战场。不论总有一天会遇上，广阔的前方，身在无尘痛快一场，我与我信仰，万人崇拜的敬仰，刮目相看，为此疯狂。 逐步承受完， 冷雨总是滔滔不绝， 挑战我渴望。 别怪天怪地， 还怪自己。 Oh no， 相信你是万中选一，轻轻的释放， 执行千里引，用努力驰骋于战场。不如总有一天会遇上。 崇拜。